断听音乐，听北京的广播，听全世界的电台。北京广播电台手机客户端听听 FM， 听见的听，两个听哦。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医学的调查的情况。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B 啊，片子啊，查的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临时。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周卫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认知障碍。可能您对于认知障碍还不太了解，比如说有的时候会发现记忆力减退，会发现有的时候算数啊，算个菜钱数的时候反应有一些慢了。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会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认知障碍背后可能隐藏什么样的疾病。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的交流方式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今天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还是通过电话再一次请来自北京卫计委信息中心的刘晨介绍一下最新的健康大讲堂和义诊的消息。刘晨您好。 您好。 嗯，麻烦您帮我们介绍一下最新的安排。 啊，好的。首先是北京积水潭医院周六上午9点有中药房张静主管药师带来的天山雪莲、黑蚂蚁和红豆杉的药用价值与应用的讲座。嗯，周六上午10点有临床试验中心陈志刚副主任药师带来的关于骨质疏松与安全用药的讲座。嗯，周六上午11点有康复科张连玉副主任医师为大家讲解骨质疏松的康复治疗。以上讲座地点都是在积水潭医院新街口院区行政楼4层报告厅。嗯，然后是朝阳医院，周六上午9点在朝阳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妇产科组织的孕妇学校的讲座。嗯，接下来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周日上午9点到11点。在科教楼1层104教室有消化内科张黎明副主任医师尤鹏主治医师为我们讲解消化道早期癌症的内镜下治疗，嗯，和超声内镜在消化系统疾病中的诊断。下周平日也有一些健康大讲堂信息。首先是北京朝阳医院，下周二上午9点在朝阳医院北门 F 楼1层西侧会议室有心脏中心石亮主治医师带来的房颤射频消融治疗的适合人群与化法林教育课堂。嗯，随后是北京清华长庚医院，下周四下午2点到3点半在昌平区天通苑东小口社保所有缪国斌、薛亚新、刘芳带来的关于冠心病的早期预防、冠心病的治疗、与高血压的预防和治疗的讲座。嗯，最后是北京积水潭医院，下周二下午1点半在积水潭医院回龙观院区行政楼4层报告厅有神经内科胡斌涛副主任医师带来的足重的一级预防的讲座。 嗯， 更多信息大家可以登录北京市卫生计生委的官方网站通知公告栏查看一下。 是，大家没记住的话可以去网上好好查查哈。 嗯， 非常感谢刘晨，谢谢，那下周的时候再跟您连线。 哎，好，再见。 好，再见。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主任医师、教授周卫东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首先欢迎一下周大夫，您好。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一些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认知障碍背后可能隐藏什么样的疾病。那么首先我们先跟周大夫这个简单介绍一下，因为认知障碍在您的心目当中肯定会有一个严重的这个严格的定义了，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发现有些老年人，他们比如说今天买菜去了哈，这个菜钱原来算得很快，可能比小贩拿计算器

轻度的刺激也是一种比较刺激，强度不一样。 嗯，所以这倒说起来就是说有可能是因为家属批评造成小老人心情不好啊， 对， 不好就造成这个可能抑郁，就像您刚才说的还有很多是老年人自身身体发生了一些改变啊，就是他这个可能会越来越让老年人产生抑郁的一些情绪在里边啊。 对对， 所以您看您这一给我们讲，就是对很多的年轻的当子女，所谓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些人，这压力还真挺大的哈。老年人可能一步步走向衰老，我们每个人都可能要一步步走向衰老。这些现象出现的时候，是不是应该引起我们的警觉哈？ 对，应该引起我们警觉。 嗯， 可以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可以到医院评估一下。 嗯， 因为评估一下之后呢，有的可以评估他哪些功能缺失。 嗯。 比如说哪些有的人他记忆确实比较厉害，在其他方面还保留了很大的功能，比如说他可以画画呀， 嗯， 或者是其他的做日常工作别的活，就是手工活他可能做得很好。 嗯， 对，所以呢这如果他单纯记忆不好，那你可以家里拿个纸条， 嗯， 拿个提醒他一下，如果他认字的话，如果他不认字呢，家里应该是那种找人或者电话呀，或者什么的提醒他。 另外比如说我们去医院除了跟这个专业的大夫这个聊天哈，您可能有一种考核的标准，能够告诉我们可能出现什么问题。很多人都相信仪器检查，比如说我给我们家老人做个 CT 或者做个核磁，能够发现出现这样的情况吗？ CT 和核磁当然有它的作用，它能够发现脑子的相应的病灶，更容易发现病灶一些，比如说 CT 发现脑梗塞啦、脑血栓啦，或者脑白质变性啦。或者其他的一些病变，或者核磁呢可能看得更加详细一些，这可以发现这些病变，发现这病变呢我们有经验大夫呢可能能推测，这个病人可能有 什么样的问题， 可能，但是呢这个推测的东西呢不能够代替这个病人实际上出现的问题。 那就是说如果真有现象，比如说老年人常忘事儿哈，计算能力下降，又通过核磁通过这个医生来看确实有这方面的这个关联性，那是不是可以确定老年人在这个今后的这个生活当中可能会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那是，如果是已经有记忆障碍或者还伴有其他的认知障碍，然后呢再有 CT 或影像的一些知识诊断，他会做出相应的诊断，如果有的是阿尔茨海默病、脑年痴呆或者是血管性痴呆，或者有的人就是肿瘤，或者人单纯的就是脑白质变性，或者有些其他的什么病，对，这种病因很多的实际上。 您刚才一直在提到这个脑白质病这个变性哈，这个好像很多老年人去医院做个 CT 做个核磁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诊断，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脑白质变性实际上非常常见的一种改变，也有的人称为脑白质疏松，是在 CT 上和核磁上都能看出来，但是核磁呢看得更敏感一些，是一种现在目前严格的说科学上讲它并不明确它的原因，但是现在我们假定呢，世界国际上呢和我们国内的专家呢通过研究假定它是缺血原因引起来的，是它的主要的原因， 就是脑缺血， 脑缺血引起来的， 它 呢相当于来说它比正常的人正常组织它已经缺血了，但是相当于已经梗死的组织呢它没有到那个程度， 就是没有肝是吧，彻底 没 血，没有 彻底死掉， 彻底死掉， 那个说的通俗的话呢可以在半死不活的一种状态，对， 但是这个状态听起来就是觉得那我们是不是努努力能让它活，能让它不往死那边发展，能达到这样的效果。 对，目前脑白质病现在这种状态呢大部分情况特别是慢性的通常很难再完全恢复，我们能做到的呢让它更多的是让它不再发展，有些急性的状态比如刚发现的这种状态有少部分，现在已经从稳定性上报道有少部分可以是有所恢复，可以缓解，对，通过干预治疗干预之后可以缓解少部分，相当少的部分， 相当少的部分。您一直在提到老年人的这种改变，脑改变可能真的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挺无奈的一件事情， 对 吧？你看有些人活八十多岁九十多岁，老年人精神矍铄哈，能看书能算账能看报，但是有些人可能六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点糊里糊涂了哈。这个人和人之间的差异到底是个体差异呢，还是真的有一些规律可言的？ 应该两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他本身个体的因素，他有遗传的因素，有的人遗传背景非常好，对，有的一些人还有一些就是外界的因素，就是其他的疾病，包括高血压、糖尿病相关的，以及生活方式，在遗传方面因素呢，其实有的，我们也正在做一些基因的检测，有些人他就有基因突变，对，比如说。我们见过很多四十岁的人脑子里面已经发现了脑白质变性了，就是缺血， 四十岁就有， 四十多岁有，对，他这种病他就会可能在四十岁的时候不显， 不显出，他40岁可能觉得比30岁以前记忆下降一些，但是不会影响工作。 嗯， 但到50、60岁以后呢，一般呢会出现这些问题。对，甚至就是可能有些这些方面差一些的， 嗯， 有些好的到70、80岁脑子里面非常干净， 嗯，什么问题都没有。 对对对对对， 哦， 今天早上我还他们看了一个75岁， 嗯， 片子里面非常非常非常 非常好， 对对，照的合适的非常好。 那网上可能有一种说法说，那我千万千万别得这样的疾病啊，我趁我年轻的时候， 嗯， 我多做数学题，数学不是说是脑子的体操嘛， 嗯， 我多做数学题， 嗯， 我多学习，就靠这种不断的动脑， 嗯， 能够缓解这样的现象或避免出现这样的现象吗？ 这个不能够说是绝对的，因为很多实际上那个很多就是我们说的聪明人， 嗯， 或者说短根里根吧， 嗯， 这些都是属于精英级别的这些人里面， 嗯， 他们最后也得了老年痴呆， 嗯， 他们在一生之中在这之前一直在动脑，所以动脑本身呢， 嗯， 我不能说是一个肯定是个好事不是坏事，但是呢， 嗯， 做动脑的预防这个不一定能够起很大的作用， 就是， 但是对于那已经得了的病人来说， 嗯， 适当的动脑呢可能对有还是有一定的作用的，它真的能保留一部分功能。 嗯，而且还有一种说法，您看您这样说的话，就是没有证据证明出现这样的情况， 嗯嗯嗯， 还有一种人说法说我们这个大脑还没有人类还没有开发特别全面， 嗯， 啊，这个用专业的话是代偿能力很强，我们可能只开发了左半脑的一部分和右半脑的一部分，我们多去开发一下这个脑子，它真能够代偿一部分，比如说， 嗯，脑子代偿能力是非常强大的， 嗯， 但是代偿呢这个问题呢要存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叫脑子大脑的可塑性， 嗯， 在年轻的大脑可塑， 嗯， 可塑到老年的大脑呢可塑性非常弱了， 嗯， 对，就是就像一个橡皮泥一样，它是个那个在有水的时候它比较软， 嗯， 它可能塑成不同形象，但是干了之后， 嗯， 老年人干了它想变成一个样子不行、 哦， 比如说大脑在年轻小孩做大脑半球切除， 嗯， 把整个半球半个大脑切掉， 嗯， 它可以影响功能的，就是还能保持所有的很多功能。 小孩那时候做 有，那是当然也不是没有必要，他是因为疾病 在做， 因为疾病人不切不行， 嗯， 这种人他切了还能切得好的话，还能保持所有的其他的功能， 嗯， 对，但是到老年人不可能的， 老年人肯定是不行了， 不行了，嗯， 所以您看这个多动脑，要是说的话， 嗯， 还是趁年轻啊， 嗯， 趁年轻打好一个基础， 嗯， 来，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煤炭总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教授周卫东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说说常见的一些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可能背后隐藏什么样的疾病。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这期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短信的方式和我们进行沟通哈，我们的短信交流平台是发送短信到10628821828。我们也看到手机尾号00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我前日子做了一张 CT 哈，这个诊断上面写的是老年性脑改变、脑萎缩哈，这个现在算是一个标准说法吗？脑萎缩？ 脑萎缩呢是基本上一个比较标准，目前没有，我们通常都不做定量， 嗯， 都是做定性的， 嗯， 因为定量呢要一个软件测算这个大脑体积，因为每个 到底萎缩了多少， 萎缩10%几、10%百分之几，这个有的时候有点困难， 嗯， 因为不知道你年轻的时候脑子多少， 嗯， 比如说你脑子是有5000花了多少钱， 嗯， 不知道， 嗯， 所以大概根据一个平均的水平， 嗯， 就是这个脑子人的平均水平，大家跟肉眼的测量， 嗯， 是一个定性的一个测量， 嗯， 对。 当然这个脑萎缩真的就可能会引发老年人的一些，比如说老年糊涂啊，或者老年生的一些认知障碍嘛。 嗯，脑萎缩看程度， 嗯， 对，如果比较轻的脑萎缩可能不会有太多的影响， 嗯， 还有啊，一个看程度，第二看部位， 嗯， 不同的部位它的功能不一样， 嗯， 比如说在海马的萎缩， 嗯， 这个中间很小的一个两边的一个海马的结构， 嗯， 那种局部的萎缩呢，它就对记忆的影响非常明显，它可能近记忆力就下降的很明显， 嗯， 如果我是其他的位置萎缩，包括那个大脑后部的皮层萎缩， 嗯， 它就对视觉影响很影响 、啊， 对，甚至有这样的病人就是很年轻，但是后部萎缩了，他就是叫，嗯，用于我们通俗的话说啊，他用术语叫视觉失用什么之类的， 嗯， 本领的综合征，对，通俗说就是目中无人， 目中无人， 对，他比如想拿一个这个小的工具， 嗯， 就在桌上放着呢，嗯，他看见了，他拿不着， 啊，看见拿不着， 对对对，他就可能就是。 障碍上， 对对对对，就是以前有过这种病人，有报道过这种病例的， 嗯， 比如说他那是一个修那个电工， 嗯， 他们要修机顶盒， 嗯， 那个他就老拿不住机顶盒，那个对不住那个眼儿啊，或者别人以为他精神病呢，经历过这种病例，以为是精神病， 嗯， 到精神医科的看，最后发现到神经科看，就是一个大脑 到了枕叶的后部的一个萎缩。 萎缩哈、 嗯， 所以这个每个人的情况部位不一样，所反映的情况也不太一样哈、 嗯。 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也挺有意思的，手机尾号是127，说我今年才50岁，但是我有个问题啊，就是我这个号称脸盲。别人介绍一位朋友认识了，下次再看的时候就记不住人家是什么了，就、 嗯、 是感觉记不住人家脸。 嗯， 这个可能会有问题吗？ 这个是一个，可能是一个早，这个跟老年痴呆关系不大、 嗯。 有一个叫面孔湿润症。 嗯， 面孔湿润症呢，其实不是很多见，有。 嗯， 对，曾经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模特、 嗯， 这个非常漂亮模特很有名。最后找对象呢，找了一个非常丑的男的 啊。 对，别人说你为什么找他？他说我别的男的呢，我分不出来。 嗯， 他这个人丑的我能分得上，这个人就是他。 他对很多人就是这个面、容貌分辨不出来是吧？ 对对对 对、 就必须得找一个特征特别明显的才能够认 出来。他能分辨出来，他能认得出来，这是、 哦、 就是我老公。别的人、 哦、 你们好几个人排一排，我都不知道谁是老公， 谁是谁是吧？ 对对对、嗯， 这可能也是这个。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啊、 嗯、 这可能也是一种疾病、 嗯、 啊。今天呢我们和周大夫一块来说说认知障碍。那刚才您提到了说有的时候老年人出现一些像记忆力减退啊，包括一些这个啊算数算的不太好啊，包括有些人语言上面也会出现一些障碍是吧？ 对，语言障碍、 嗯、 语言障碍很多就是早词， 嗯， 早词的问题。语言最早的时候是语会，它不是完全失语、 嗯、 最早的时候它是本来这个人以前是比如说他是文学水平很高的、 嗯、 他说话应该出口成章啊、 嗯、 或者就是说的比较很好， 嗯， 但是他用词就找不出词了。对， 那当时找不出来合适的词儿来， 合适词儿了、嗯，对，经常找不出来。 还 是说语言内容特别贫乏， 嗯， 对，一下变了，或者这是水平很高，语言水平很高的，但是一般的人呢，他也是，他有些叫不出别人的名字啊、 嗯， 或者有些很日常的词汇，他就说不出来了。 嗯， 从家人实际上老有接触人，他能够了解到这个人的变化。 嗯，这个就不特别明显，就是家人亲近的人会发现，哎、 嗯， 怎么原来。很容易说个词儿形容一下，结果这个词儿说不出来、 嗯、对 吧，还会有些人就是可能知道我明明想个词儿， 嗯， 但是我就是说不出来， 是的， 是吧， 嗯， 这种语言障碍也是有可能是背后是脑部的疾病吗？ 对，脑部的疾病，脑部的相应的语言区的功能的障碍， 嗯， 是这样的， 嗯，这个其实很多老年人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嗯， 那真的比如说那种脑梗死那种语言失语跟这个一样吗？ 脑梗死的失语呢通常是比较比较完全和当然也有部分的、 嗯、 完全的更多一些，有些完全运动失语、 嗯、 就是我一句话说不出来、 嗯、 或者有的人呢说得出断断续续说了几个字、 嗯、 那就比较突然、 嗯、 突然在一天之间或者在一瞬间就、 嗯、 就 得 病 了， 对、 嗯、 比如一个小时前我挺好的，但突然这一个小时之后呢我就说的不行了，这是叫运动失语、 嗯、 有的还是感觉失语，感觉是我说话可以说还挺流畅的、 嗯、 但是你别人说给我呢我就听不见了、 哦、 我就听不懂什么意思， 听不懂什么意思， 对、 嗯、 这种要么就还有一部分混合的， 哎呀，所以您看一说起来还挺恐怖的一件事情啊、 嗯、 我们都有的时候恐怖这个衰老哈、 嗯、 人家觉得老年实在是、 嗯、 但是我们也向往有一个金色的老年，那么这些情况这些不太好的这些障碍目前的研究上面来看有什么病因上的研究，或者有哪些我们能够提前做准备然后避免出现这样的情况的、 提前，因为最大从原因来说最大的两个原因呢是血管性的原因，一个是阿尔茨海默的病性的原因，一个是血管性的原因，当然还有其他一些疾病呢，那就我们有的时候针对不同的原因预防啊、总的来说呢血管性的因素呢好相对于好预防一些、 嗯、 血管性包括这个生活方式，这个生活方式多运动， 嗯 嗯、这个不要保持体重，不要长得太胖，然后吃的这要清淡一点点， 嗯， 不要吃的太咸， 嗯， 但是对老年人也不能吃的太不吃咸，不吃盐呢也不行，就是要保持啊、 嗯嗯、 不要太咸，但也要吃点盐， 嗯， 这种状态，嗯，这样能够维持一个血管状态好一些， 嗯， 可能会发病会少一些。 我们很多老年人做一些体检会提示，比如说胆固醇高， 嗯 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甘油三酯高，甚至有些低密度脂蛋白高、 嗯， 这些是不是都是有可能是造成这些老年性的这种改变的一些高危的风险？ 对，老年就是血管就是胆固醇血脂高呢，这种情况呢，通常是动脉硬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嗯、 动脉硬化呢是脑血管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危险因素，所以在这方面呢，控制胆固醇也是可以。目前来说，除了通过饮食、运动控制之外呢，也可以通过药物控制， 嗯， 是完全能够做到控制的一个因素。 嗯， 这个因素呢，我觉得应该大家适当控制。 嗯， 减少脑血管病的发生，减少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引起的一些认知障碍现象。 所以这个定期体检啊，来看看自己的这种血液当中的这种抽血检查到底是不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也能够起到很好的这个效果哈。 是的， 我还听说，因为前日子是我们家我媳妇儿这个生孩子啊，她怀孕期间啊一直在吃叶酸，正好那天跟一大妈聊天，好像有些老年人也在补叶酸，这个能对我们大脑有好处吗？ 这个是对血管病是有好处的，不光是叶酸，维生素 B12 也是一样的。通过大规模的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发现呢，就是叶酸和 B12 呢，两个呢能够减轻这个高同一半胱氨酸血症，也是一种危险脑血管病危险因素引起的这个脑血管病的发病的增加，对，所以吃这个呢，可能相对来说能够降低脑血管病发病的风险。 你看这个科学的不断研究，医学的不断进步，还是能够给我们提供了一些办法啊。 办法。 尽管这些东西好像就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些疾病是不可逆的吧，就基本一旦得了之后很难能够再好过来吧。 对对，阿尔茨海默现在是阿尔茨海默病呢，是基本上目前来说是这样的，但是美国已经是奥巴马签署文件，准备在2025年攻克阿尔茨海默病，就是老年痴呆。 老年痴呆，他认为能治愈是吗？ 十年之内。 十年之内啊。我天哪，我们期待着这个，因为这个确实能够惠及更多的老年人啊， 没错， 因为这个让很多老年人特别痛苦，家属也特别痛苦啊。这就是说有曙光，他肯定是看见曙光。 有，现在进展还是很大的。这么多年，我们你看，我从95年那时候开始做的时候，很多人大夫都不认识这个病，对，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病了吧， 是， 而且还有很多新的进展，对，也是很多的， 是吧？ 非常多， 希望那一天能够早日到来啊，让老年人更加受益一些。那刚才提到了说这个其实还挺严重的哈，我们需要在生活当中一些改变。再回答最后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也是想问问您，手机尾号是8847的听众朋友在问说，那一旦吃上这些药哈，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像叶酸呐、B12、维生素 B12这些，好像听着还像维生素多一些，当然像他汀啊一些其他的药，是不是就得吃下去，吃一辈子？ 像 B12 呢？B12 呢，其实也大部分情况呢，因为量比较安全，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性的吃，可以比较长期的吃，应该低剂量长期吃，应该是要求剂量也不高，是没什么问题的。对于血脂的这个指南呢，要求呢也是相对来说没有对实现做出规定，通常要求相对比较长。实际上呢，如果你的能够比较定期的频繁的查体，可以，如果比较频繁的查体，如果是在比如2-3个月或下3个月都正常，你也可以相对来说减点量，就是说在你吃一段时间发现正常了，可以再减点， 吃一段时间正常能减一些是吧？ 减一些，但是你如果再复查呢，再异常还得再吃上，但是通常更方便的方法还是长期吃更方便一些。 长期吃，而近期的，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的时候，去查查自己的肝功能啊，这是 一般早期吃的时候，我们都会。